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十三集。 这一天沙漏漏干净了，严征明拿刻刀的手还有一点发麻，整个人怔怔的。就在方才，他感觉到刻刀与木头相接的摩擦产生了某种近乎玄妙的力量，一个微有些沙哑的声音在他耳畔炸起： 凝神，引气入海，大约是，是约远，远约反，周而复始，此用无穷。 程前极有眼色，没等师父说，他已经自发地站起来退后了一步。与此同时，他感觉一股说不出的气流在他周身盘旋片刻，而后仿佛江河入海一样归于大师兄身上。那是程前第一次触碰到这个世界压抑的秘境。他不知道当时严征明是什么感受，但他听见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此时夕阳沉到了扶摇山的另一侧，这充满了灵气的山间充斥着某种欲语还休的回响，无数人汇聚了无数声音。程前突然有种奇怪的感受，似乎那一时一响是遥远的过去与模糊的未来隔着经年窃窃私语，而他拼命地想要听清那些话音，却如岁月中的流沙，轻飘飘地便将他丢在身后。听到这个声音，程前几乎痴了。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程前好像从一场光怪陆离的梦魇中惊醒过来，猛地一激灵，回头看见了沐春真人。沐春居高临下地盯着他，程前惊觉脸上微凉，伸手一抹，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他一方面是尴尬，一方面又不明所以，只好茫然地看着师父。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多见多闻多思多想，你还修个什么自在？醒来。 沐春真人的声音好像凝成了一条线，直直地戳进了程前的耳朵里。那声醒来如当头棒喝，程前脑子里嗡的一声，再一睁眼，大师兄依然坐在原地，似乎是入了定，桌上散乱了一堆被刻得乱七八糟的木头。程前呆呆地被沐春真人揉了一把头发。 师父，我刚刚听见有人说话。 哦，那是我派列祖列宗。 列祖列宗？ 我派传承至今已有上千年之久，就一帮祖宗有什么稀奇的？ 他们现在在哪里？ 当然是都死了。 不是应该得道升天了吗？ 得道升天和死了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得道升天不就是长生不死的意思吗？ 沐春真人愣了愣，随即仿佛被他逗乐了，没有正面回答。 你呀，小豆子一个，说什么死不死的，这些事啊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说完，韩沐春走了几步，回到传道堂的主位上，一屁股坐下，看着入定的严征明，有点愁眉苦脸。 怎么这个时候入定呢？真会挑时候。哎，板扇去哪里用了？ 结果晚饭被搬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传道堂里。在散落的符咒与经文中间，一只烧鸡玉体横陈，周围还有一堆小菜，以及一个入了定人事不知的大师兄。韩慕春让程前跟他一起席地而坐，他就像邻村韩大爷一样爱怜地给程前夹了一块肉，并将不知是谁抄经的纸拉过来垫在刻符咒的桌面上，嘱咐程前： 多吃点啊，长个子。来来来来，骨头吐在这上面啊。 程前默默地端起饭碗，感觉自己以后再难以对着传道堂有半点敬畏之情了。饭后，慕春要留下来给大师兄护法，嘱咐道童给程前包了半斤点心，以防他半夜饿。这一日正是十五，传说中进闯山穴的日子。但慕春并没有对程前多加嘱咐，似乎认定了他晚上回去会老老实实的临摹默写门规，不会出来捣蛋。程前确实不会，不过不代表别人不会。他前脚刚回到清安居，韩渊后脚就跟着来了。韩渊一进门先大惊小怪了一番，完事儿顺手拿走了程前放在院子里的点心，先啧啧称赞地吃了大半，这才喷着点心碎屑说道： 你整天和大师兄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啊？还不如每天跟我们走，二师兄教了我好几招，第一式我都快学完了。 程前躲开如大雪纷飞的点心屑，笑而不语地看着他师弟这个蠢货。 这就学完了第一式，再过两天想必你就能上天了。 韩渊又对着程前的小院指指点点： 你这里也太破了，也就比师傅那儿强一点。明天你看看我那院里，我那院有你这十个大，后面啊还有一个大水塘，夏天可以下去游泳。哎，对了，你会水吗？哎呀，算了，你们这些家里养大的小孩一个个都不敢出门，别提下水了。以后我带你去，保证一个夏天让你变成浪里白条。 对于这样的好意，程前实在敬谢不敏，他真的不想和韩渊这样的人间渣子一起浪。小叫花利用东拉西扯的时间吃完了程前带回来的点心，终于停止了毫无意义的闲聊，说起了正题。他打了个饱嗝，坐直了，压低声音： 你还记得二师兄说过的山穴的事儿吗？ 程前早料到他有这一出，波澜不惊： 师弟，那是有违门规的。既然你已经将本门剑法都学得差不多了，门规上的字你认全了吗？ 韩渊觉得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师兄有点不可理喻，便充满优越感地教训起来： 哎呀，背门规有什么用，我真是再没有见过比你更死心眼的了。你没听见二师兄说吗？没有气感，学会了全套的剑法也是个跳大神的。一步一步的来，那得磨蹭到什么时候啊？做人不能太墨守守那个什么， 墨守成规。 哎呀，爱是什么是什么吧，总之我要去山学，你去不去？ 程前将一脸忠厚老实均匀的铺平摊开给韩渊看： 我可不敢。 他想都不想就一口回绝。韩渊先是失望，随即又有点不屑。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小男孩通常都看不惯程前这样唯唯诺诺只知道按部就班的乖孩子。 哎，家里养的。 韩渊嘬着牙花子不怎么高兴地看了程前一眼。至于程前，则完全把他的师弟当成了一只智力情况堪忧的赖皮狗，感觉对此人一切爱恨情仇都是浪费感情，于是毫无态度地端起了茶杯。韩渊又看了他两眼，看在早先一包松子糖的份上，逐渐没了脾气。 他带着一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怜惜，还有满腔野狗看家猫的高高在上，再次对着程前摇头叹息。 家里长大的小孩都是瓷做的。 下午在传道堂，程前已经感觉到了这山的灵性与暗藏玄机，同时他也知道李云是怎么想的。 李云肯定是好奇初一十五的山穴那里有什么，又不肯自己冒险翻门归，大概早就计划着给自己找个替死鬼了。 韩渊在程前这里蹭了一顿夜宵吃，虽然没有把人说动，也不算全无收获。瓷座的程前彬彬有礼地将韩渊送到了门口，目送他离开，等着看这冤大头的下场。 犯了门规会怎么样呢？抽板子，打手心，抄经。要是抄经的话就没什么大不了了。 可是他没想到，直到第二天韩渊也没有回来。 四师叔， 四师叔， 你在哪儿？ 韩渊是真的丢了。 在哪儿？四师叔， 这天的晨课停了，师父连他心爱的经都没顾上念，跟道童们将整个扶摇山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人。程前其实还没弄清楚山穴是什么，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师父问起的时候，他也就痛快地将韩渊头天晚上撺掇自己跟他一起探山穴的事说了，结果师父的脸色当时就变了。本来烂泥一样靠在石桌上的严征明也作证了。 十五夜里探山穴，他这是找的哪门子死啊？ 自打道童跑来告诉师父韩渊失踪了这事儿开始，李云就一直眼关鼻鼻关口的假装无动于衷，直到听见严征明这句话，他才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 大师兄，十五夜里的山穴到底有什么呀？ 其实所谓的山穴，说的是后山一个天然的小池，没什么稀奇的，顶多就是水有点深。门规只说朔望夜进行，没说其他时间不让去。李云白天去过不止一次，只是一直也没看出那水塘有什么玄机。严征明转向他，眉头缓缓地皱起来。 李云，我记得我不是没告诉过你吧，山穴连着后山群妖谷，妖谷虽然有大妖守门，可是朔望之夜月相特殊，石门大开，再加上那些修为不精与凶性未除的大小妖物们，难免会躁动。为防意外，本门才禁止学艺未成的弟子在这两宿去后山乱转的。 李云愣住，严征明确实在自己刚入门追问山穴的事儿时告诉过他，可那货的原话根本没有这样有理有据。原话是： 你问山穴里有什么，当然是大妖怪了，像你这样的小肥羊一口一个都不够塞牙缝的，少去闲晃给人家送菜。 苍天啊，这种好像不好好睡觉老狼就叼了你去的鬼话，谁能听出的居然是真的。 下一刻李云的脸色骤然惨白，是他把韩渊支去山穴的，他确实没安好心，故意引诱韩渊替他探路，可他只是想着万一被逮着违反门规，韩渊会替他被师父罚着多抄几遍门规而已，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韩渊，一丁点儿也没有。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